角的谁，留下抽痛的心，爱的代价太过昂贵。

本再痛，我已要是无回响，世界与我又何干，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，如神光是晴朗的，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。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，想等等你心口 时间是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，蝴蝶梦，换你此生此世，今世前世，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。 咫尺的未来，一天